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逝世5周年之际，访问社会主义祖国的旅日朝鲜人追悼代表团成员22号向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书信。书信指出，他们通过参加由金正恩元帅出席的中央追悼大会等一些活动，重新切身感到我们是拥戴多么伟大的领袖做慈父而生活的。过去5年来，从心底里深切地感受到了拥戴思想、领导和品德都与金正日大元帅一样的金正恩元帅做主体事业最高领导者的莫大光荣和幸运，以及我们民族代代享有的领袖服、太阳服和将军服。书信表示，衷心祝愿我们祖国和民族的命运和未来，全体总联干部和旅日同胞的慈父，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宁，玉体健康。